的双手，你这就跟我走。这是你的手在颤抖，这是你的泪在流。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，你爱我一无所有？ 到自己痛也不晓得，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，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这伤口无能无能愈合，选择了你也许是错的人，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，请尊重我的身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你惊讶，我旧时似未存在吗？家总之

留给我。 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。